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8回，谢之方一个踉跄跪倒在地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他强提一口真气，拔剑出鞘，纵身跃起，一剑将白绫割断。一身白衣白裙的少女落入他怀中，双目紧闭，脸色苍白如雪，颈间横着一道鲜红的勒痕，一动不动，毫无生机。谢之方伸了两指到他鼻下，在剧烈的情绪波动中，整条手臂都在惊慌地打哆嗦，压根探不出来他还有没有气息。 姐姐， 他也顾不得那许多，哽咽了一声，捧着他冰冷的脸颊，嘴对嘴地渡真气给他。寻死之前，谢之真着意整理过仪容，淡施脂粉浅扫额眉，唇上也擦了朱红色的胭脂，这会儿脸上血色尽退，倒衬得眉目清丽，玉容皎洁，美得令人心颤。她像是月宫上的嫦娥，像不染凡尘的仙子，她却非要用私心拖她下水，仗着亲厚非同寻常的姐弟感情逼她就范，这才将她逼至绝路。谢之方五内如焚，强撑着渡了几口真气给她，丹田处剧痛难忍，仓促地别过头去，呕出一口鲜血，尽数淋在他的衣襟上。长睫微颤，谢之真悠悠行转，难受地咳嗽了两声。瞧见弟弟吐血的模样，他脸色变了一变，到底克制不住担忧的心情，挣扎着坐起来，声音嘶哑。 若是不肯委身于我，一口回绝也就是了，难道我还会勉强你不成？ 谢之方大喜大悲下，情绪彻底失控，恼怒地提高了音量，说话间血液自嘴角滴落，双目也变得赤红。 何至于哄我骗我，亲手编织这么一场美好的幻境给我，再招呼也不打一声地撒手而去。 但是想一想，若他今日没有去而复返，明早兴冲冲地跑过来迎接他的将会是一具冰冷的尸体，谢之方便难掩后怕，声线紧绷，激动道： 遭山贼掳掠时，姐姐没有寻死，落到狗贼手里时，姐姐机敏善变地和他周旋那么久，便是父亲动了将你嫁给他的心思，也不过是生出断发出家的念头，怎么我一说喜欢姐姐，姐姐便想寻死呢？你是想让我背负害死你的罪孽，在往后的日子里受尽煎熬，永远不得安生吗？还是想让我自刎殉情，和你在黄泉路上作伴？ 眼泪从通红的双目中滚落，他说几句吐一口血，直到最后撕心裂肺地质问他： 你怎么忍心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？ 见素来乖巧听话的弟弟此刻声色俱厉，理智全无，谢之真不由得悲从中来，大哭道： 我还能如何？前两年应着你去豪院，我狠心叫人打了你一顿，为的就是不想让你小小年纪被人诱拐着败坏了身子，谁成想到了最后，为了你的竟是我自己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一心护我敬我，如今不过是觉得我可怜，觉得和我有了肌肤之亲，必须对我负责。我是因为没有沾过这种事，一时被色欲迷了眼睛。 他抽泣着，喉咙又肿又红，体力难支，险些哭昏过去。 你也是没法子，再加上愧疚得很了，方才出此下策。 姐姐不怪你，可是我明姐一回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母亲的嘱托，不能纵容你做下这样冲动的事，更不能任性的和你私奔，毁了你的前程。 谢之芳被他这一堆苦口婆心的大道理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满肚子的话堵在喉咙里，一时间竟然说不出半个字，脸色由白转红，气息忽快忽慢，眼前闪过无数道明明灭灭的光影。谢之真泪水连连，看着眼前一手教养大的弟弟，他长得这样好，眉目英挺，腰杆板正，活泼跳脱，能文能武，没有人会不喜欢他。他如他所愿，摆脱了父亲好色虚伪懦弱的缺点，光风霁月，顶天立地，总有一天可以为谢家支撑门户，遮风挡雨，成为光耀门楣的合格家主。他的人生还长，万万不能栽在他这么个身败名裂的姐姐手里，这是他最后的也是最虔诚的愿望。 阿汤，你就放了我去吧，往后清明祭辰，你若有心，便往我坟前上柱香火，烧些纸钱，也算全了咱们这场姐弟情分。 谢之真垂手看向地上雪亮的佩剑，声音颤抖干涩，令人肝肠寸断。 一时行差踏错是有的，还需早些回到正路上去。等再过几年，你娶妻生子之后，便会明白今日之事是如何的不值一提，也会懂得我的死对所有人都是好事。 他活着一日，谢家便一日逃不过众人耻笑，父母不协，弟弟难断不伦心思，季温雨也不会善罢甘休，说不得还要寻父亲和弟弟的晦气，闹得整个谢家人心惶惶，不得安宁。归根到底，他不过是和这家没什么关系的养女，平白无故拖累了他们，已经无地自容了。如今乱了谢之芳的心境，害得他要抛却一切对他负责，更是百死难赎。谢之真死意已决，见弟弟神情恍惚，趁他不备捡起剑柄，不由分说地往自己颈间割了过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谢之芳及时回神，也顾不得那许多，抬手紧紧攥住了锋利的剑刃。他再怎么天赋异禀，到底也是血肉之躯，掌心深深地陷进利刃当中，温热的鲜血应声滚落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谢之芳唇色发白，近乎恶狠狠地瞪着姐姐含泪的眼睛，抄起剑柄往自己胸口一戳，冷笑道： 姐姐想寻死不是不可以，来，往我这儿捅一下，我跟你一起走。 谢之真见他手上鲜血淋漓，又是心痛又是气恨，哪里下得去手，当即松开了剑柄，哭道： 你这又是何苦？ 谢之芳将佩剑支到一边，油嫌不够，跳起来泄愤似的往剑身上狠踩了几脚，一句一句反驳他刚才的话： 姐姐还拿我当小孩子是不是？我前世今生加起来也有30来岁了，可比你大得多，这一把年纪难道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不成？我分不清什么是同情，什么是真正的喜欢，什么光鲜名声，什么风光前程，前世又不是没有经历过，如今我一点也不稀罕。 谢之真抽噎了两下，狠心说道： 你等怪力乱神之事本就是无稽之谈，说不得根本没有什么前世，一切都是你的黄粱大梦。 谢之芳气得紧捂胸口，弓腰俯视着面比花娇心似铁冷的美人，手上的血合着嘴里流出来的， 将蓝青色的衣襟弄得乱七八糟。 姐姐从来都没有信过我的话，你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哄我的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